也许是我们前世的约定，你就是我这一生主宰等待的人，你不知道我今日的心曾经是一片灰烬，也许你只是一朵属于流浪的雨，也许你不必现在做决定，当我送着你从人群中慢慢的离去，你如何知道我的心都已经被你占据，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，今夜你来告诉我，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，我的所有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，你爱还在不在，如果你的心已经离开，我宁愿没有未来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， 像是给我，

冷冷的空气包围住情绪，窗外的夜景迷乱美丽，想起过去，想起自己，风不停，发丝理不清想我的心，女人的世界该有人安慰，倾听所有快乐和伤悲，让我随着爱而飞，想在温暖的怀中安歇，让我随着爱而飞，让我为了爱沉醉，就算流泪，就算心碎，我也不会后悔，不会后悔。 这一切，不让我的

心，请告知我何方野旧人，让我即讲命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了灰暗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属你没法见真，虽已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拖，阻止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。Goodbye my loved one， 多喝一杯香槟，准我望真你，才求向别人，愿你亦他能将真爱尽送赠，以后你验证到开心，我便放心，若有一天你忧郁不般伤心，请告知我无国野旧人，让我即赶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属你没法变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拖，所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属你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拖，所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，跟你共行，爱你太深。 忘了真挚拥有，也忘了要钱要房。

当爱已成往事，李宗盛林忆莲演唱。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的三首歌包括有郭富城的游园惊梦，阿牛的爱我久久，杜德伟跟着我一辈子。 心里梦有了回应，你的笑容温和，你的声音滋润我的心灵，我的生命。爱你仿佛是前生约定，没猜疑，没虚伪，只有个真心，从地老到天荒，直到永恒，爱是如此揪心。在我的梦魂，封锁我的心灵，无法清醒。爱你只因你对我认真，爱的深，爱的真，爱我的灵魂，从地久到天长，直到永恒，你是我的一生。没有哭泣，却也没有叹息，生命里找到你，却又嫌弃，只好认命，岁月如此无情，给了我梦一场，却要惊醒。落在我的梦魂，封锁我的心灵，无法清醒。爱你只因你对我认真，爱的深，爱的真，爱我的灵魂，从地久到天长，直到永恒，有你梦可成真。再也没有你的音讯，再也听不到你的柔情。

要的追，你刺痛我心扉，我为你滴血，你遗弃的世界，我等你要回。我不想南飞，泪已虚的双臂，你让我包围，我有过的一切，你给的最美。我又回头去飞，去追，任往事一幕一幕催我落泪，我不信忘却，我不要我单飞，没有你逃到哪里心都是死灰，我又回头去追，去追，就算我追到最后只剩冰雪，天都为我伤悲，冷的爱快枯萎，漫天风雪覆盖我的心碎。我不想南飞，双倍你让我宝贝，我有过的一切，你给的最美。我又回头去飞，去追，任往事一幕一幕催我落泪，我不信你忘却，我单飞，没有你逃到哪里心都是死灰，我又回头去追，去追，就算我追到最后只剩冰雪，天都为我伤悲，冷的爱快枯萎，任漫天风雪覆盖我的心碎，我又回头去飞，去追，任往事一幕一幕催我落泪，我不信你忘却，我不要我单飞，没有你逃到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